死你，你想得得，你得得，你得得，打死你谁受罪呀？我把你打得半死不活，我永远不回这个家，我走得远远的，我说走就走。我干 什么？哎呀，儿啊，儿啊，儿啊！ 干什么？说干什么？ 你打我几下倒也无妨、 嗯， 你若不回家吗？ 怎么着？ 你就想死为娘了。 老见骨头啊，这不是？哎呀，不想让我走是吧？哎，好办，就得照我说的那么去办。听着啊，往后我一回来，门口我这么一咳嗽，哎，你就赶紧说，看着看着啊，是吧？还拿棍儿是吧？ 刘大爷，你回来了。快快地请坐， 记住没有啊？问你话呢，听明白没有？来一遍。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哎，嘿嘿，嗯，说话呀。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哎，行了，整个养一只那个八哥，我怎么教你什么，你说什么呀？你还得说啊！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你渴不渴？饿不饿呀？ 你听我给你讲明白了，我刘云。外边那个朋友多，酒友多，还有那个牌友都多，不像你说哪哥们上咱家串门来，一进咱们家门啊，让人一看没教养，不等礼貌啊，我们脸没地儿搁，明白没有啊？这回真明白了，再巩固来一遍，那么费劲呢？我 刘大爷你回来了，请坐。 嗯，说呀。 刘大爷，你渴不渴？饿不饿呀？ 嗯。 啊，嗯、你渴了，我给你端饭去。 回来！你想让我得耶格？挺大岁数，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行了，这么大岁数饶你吧，啊？ 呦！ 委屈了！ 为娘我有了病了 啊！刚抓牌就有听了， 我有了病了 啊！有病了，我怎么听说有听了？好，我手够杠的呀！哎呦， 哎呀，你有什么病啊？我听听啊，说。 为娘我得了死儿之病了。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他我妈都病成这样了，我怎么愣不知道？得，今儿个子挡那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也孝敬孝敬一回我的。喵，哼，妈姨，您病了是吧？ 是、 啊。来，坐着坐着，别再站着了，站着会晕啊！来，坐着。哎呦，病了哈，我这也难受啊。我妈这是病了，我说妈 哎， 病了是不是想我想的呀？除了想我，你就不再想吃点什么吗？啊， 儿啊， 嗯。 为娘想吃什么、 嗯、 你能给我去买吗？ 远了，这话可远了啊，咱们谁跟谁呀、啊？啊，想什么吃什么你就说，我保证给你准给你买去。说， 为娘想吃、 嗯、 叉子火烧

把丈夫当

你还想给你媳妇吃黄瓜？ 嗯， 没有。 那谁吃有啊？ 除非你妈吃有，别人啊，没有。 你妈？ 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你妈？我告诉你，你还甭跟我横。除非你妈吃，别人吃黄瓜，没有。 没有， 大傻子似的。 我就别说，我媳妇儿病了，我改我妈病了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管他谁病呢？把黄瓜拿过来再说。弄他，二大爷， 干嘛呀？ 我跟您说实话，是我妈病了。 行，别哭了。妈，你干嘛说你媳妇儿病了吗？ 逗你玩儿。 我逗你玩儿。 行，您逗我玩儿，您逗我玩儿。您给我来两根。 哎，壮娘，别哭了。不是你妈病了吗？等着。待会儿我拿着黄瓜送你们家来。 真的？ 等我。 那我谢谢您。 给你妈吃。 您放心。 等着我。 哎啊，慢着走啊。 待会儿。 哎，慢走啊。 哎。 媳妇儿。二大爷他们家有 啊， 说一会儿给咱们家送过来啊。放心啊。哎呀，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我呀，我想吃老虎心。 老虎心啊。好吧， 我想吃活老虎心 啊。 不是，你别吓着我，那哪儿给弄去那个？ 我告诉你呀， 你说 你拿着一把刀子 啊， 到山上去等着，要是老虎来了，你就把它逮着之后，你把它的心挖出来给我吃了，我的病就好了。 我拿把刀，上山逮老虎，把老虎逮着，我给他一刀，把这心拔出来，您吃了， 您病好了，我不成那老虎饭了吗？ 瞧这娘们儿没有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找茬儿的事我听出来了，我非揍他不可。我 哎呀， 他又怎么了？又、 哎、 我没打你。 高婶他爹呀， 媳妇儿哎， 您怎么净吃嘎气麻麻的东西？什么老龙鳞，我怎么连见都没见过？哪儿给您弄去？您说，哎，要说巧啊，他就巧了。我听说介饼那二叔呢，前两天说上海南了。老龙鳞，兴许他能带这种怪玩意儿，我再问二叔去吧，兴许有，问问。哎，不就跑跑腿吗？还锻炼身体呢。二叔，坏了，二叔上厕所了，可能。二叔， 哎呀，谁呀？ 啊， 谁呀？这不是小凌云吗？ 二叔 啊。 我听说您上海南了 啊，再悠着一趟。 哎呦，那地方好玩啊！ 好玩， 挨着海边 啊， 还净出椰子是吧？ 哎，对，椰子，

亲生子。有话对儿女讲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